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我们继续说圣诞节的花絮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对于圣诞节来说呀，是必不可少的。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老师们当然也没有忘记这一点。大家决定请我们的好朋友小白老师来扮演圣诞老人。这位风趣的大哥哥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在23号活动当天准时来到了现场。穿上红色的圣诞服，系上黑色的腰带，戴上尖尖的圣诞帽，挂上白白的大胡子，于是一个身形瘦高的圣诞老人出现了。大家一致认为扮相不错。俗话说呀，人要衣装，马要鞍装。我们的小白老师一换上圣诞老人的行头，很快就进入了角色，立即在各个教室跟小朋友们打招呼去了。于是呢，妞妞听见私下里响起了一片“圣诞老人来了，圣诞老人来了”的欢呼声。孩子们大声地叫着圣诞老人，争着去摸一摸圣诞老人的衣服和胡子。可是呢，见到圣诞老人真的走向了自己，他们又都笑着跑开了，显得既紧张又兴奋。你看，这就是孩子们的表达方式：新奇、兴奋、喜欢、羞涩。每一种情感都在真诚地释放着，而且在相互间的作用力之下，每一种情感都显得更加的淋漓尽致，不加修饰，也无需修饰。圣诞老人是来给孩子们发送圣诞礼物的，同时呢，圣诞老人也是来跟孩子们作伴的。在这里啊，妞妞要对我们的圣诞老人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因为当天活动所需的很多道具都是在活动开始前才分发到各个教室的，所以呢，一到活动现场，妞妞就忙着领道具去了。跟妞妞搭档的娟子呢，当时又还没有来，而妞妞这一组的雨辰、琪琪还有如如呢，都早早地到了。尽管这三个小家伙都是七彩童年俱乐部的老朋友，同时也是妞妞的老朋友了，而且呢，三个孩子都很懂事，见妞妞忙着，他们在跟妞妞打过招呼之后，就到属于我们的那间教室里做游戏去了。但是说实话呀，妞妞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因为我们有几个星期没有见面了，大家心里都很期待今天的见面，但是呢，妞妞却只能匆匆地跟这几个小宝贝儿拥抱一下，就得接着忙手中的活了，实在觉得很对不住他们。多亏有我们的圣诞老人及时救场，在教室里陪着雨辰、琪琪和如如。妞妞听见三个小家伙被逗得咯咯直乐，看着他们围着圣诞老人快乐地跑着，上三位妈妈也开心地笑着，还打趣儿说：“这个是圣诞叔叔，不是圣诞老公公。”再说一件事儿吧。圣诞老人啊，就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来了，给孩子们带来了好吃的糖果，而且呢，还带来了好主意。活动当天呀，俱乐部给每个孩子都准备了一顶圣诞帽。妞妞呢，把十几顶的圣诞帽拿到了娟子和我负责的教室里。孩子们一下围了上来，于是呢，妞妞就把帽子一一分发给了孩子们。孩子们很兴奋，宝贝儿似的拿着帽子。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我们的圣诞老人对琪琪说：“来，琪琪，你呀，去给贝贝戴上圣诞帽好不好呢？”接着他又对贝贝说：“贝贝啊，你给琪琪戴上圣诞帽好不好？”两个小家伙照着做了，戴好之后呢，望着对方头上的圣诞帽，甜甜地笑了。妞妞当时在心里暗暗地为圣诞老人的这个即兴发挥叫了一声好，真是一个好主意。虽然只是用帽子换帽子，虽然只是多了一个简单的小动作，虽然只是增加了一个交换的环节，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呢，这既是一个小游戏，也是一个相互熟悉的过程，不是吗？谢谢圣诞老人。尽管我们的圣诞老人没有雪橇，也没有驯鹿，尽管我们的圣诞老人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年迈和富态，尽管我们的圣诞老人在平安夜的前一天早上就赶到了孩子们中间，但是我们大家都真诚地欢迎你的到来，听到了吗？圣诞老人来了，真好，孩子们说的。